好，欢迎我特餐一条。今个礼拜系一个非可能可以好十五分钟讲晒嘅嘢。 咩？愚人节特翻啊！ 本来愚人节特翻， 原本愚人节特翻，但系都过愚人节，都过都过成个礼拜有搞啦。 唔止成个礼拜啦， 出街出街成成个月啦。而家啱啱好。 系啦，咁要交就系2017年女翻回个 神圣礼帝啦。 系啦，可以系旧年女翻回被颇为 hea 嘅。所以揀，所以可能 其實有好睇咩？其實張傳 一第一樣就係講緊個點講咧，個數目絕對值就冇跌到嘅，但係其實好多都係 你好似平均都六套五六套 質素跌咗啊！ 質素係跌主要係我覺得係個市場成個萎縮咗。咁我哋之前講 又係咩 H game 嗰個問題 ？H game 嗰陣時其實都想睇埋，不過而家再正式講啦。H game 跌得好緊要，但係呢個 H 動咧，相對咧就冇咁跌，其實冇反而跌翻轉，冇跌得咁慘。 唔係 H 動唔同就係，因為 H game 佢 H game 有啲 H game 跌嘅，主要係跌嗰啲咧。H 话 B 不重要，但系嘅剧情嘢跌嗰嘢少用多。 恋爱系嗰对系嘛？但系 Lucky 系嘅话。实用性嘅话，其实仲系其实仲有一直有出嘅。 冇噶，依家嗰堆咪全部同你讲实用性咯。 系主打实用 game 咯。 哦，咁H game 我俾大家先睇咗少少，系上次我哋漏咗题嘅就系萌拔系啊，即系你呢个 Moya Lucky 嗰啲嗰类就仲存在嘅问题就系嗰一类 H game 咧，你系好难改编做动画。即系以前你而家你几多最大同以前最大分别就系、是、虽然都好合理啦，就系、是、个大部分。都是動畫改編原創企劃，佢都是呢兩種，都是呢兩類型嘅多。game 改編嘅咧，係嚴重少咗非常之多。 唔係，我見佢近年已經多咗係用攞同人嚟直接攞同人嚟改。 即係唔好話唔止係講緊 H game 收縮咁簡單，佢相對冇咁收縮嘅拔系咧，都係少咗去動畫化。 係啊。 即係以前就講緊你中門最多門，你點講啊？你 H 唔重要嗰扎就一般向動畫化咗啦，而家就一般向動畫化都唔見啦嚇，都偶不二一隻啦嚇。 真係偶遇咯，即係指下殼咁樣咯。 但 H game 嗰邊都唔會都唔係 H 動呢邊都唔會見到佢，因為大佬先生，我得十零一話得十零分鐘，你唔你啲活塞活動唔超過十分鐘，會俾人屌。 嗱 ，keep 住就係 keep 住比較熱門嘅，例如話係別墅啊，主教廠。 好啊， 佢嗰 不嬲有咯，都係嗰堆白系。 keep 住係佢嗰啲，因為佢始終係依家係佢係 專家嚟噶嘛。 keep 住主教 keep 住有嘅，依間廠，例如話係女教師四啦。 啊， 依家係算係佢 keep 唔識讀嗰度個字。 咩書卡哪格我唔知读啊嗰字，有女教师啊，做女教师啦，唔系女字嗰、那个系公乸个乸，即系冇嗰个意思啊。嗰、那个厂系 keep 住有嘅，跟住另一间系 Lule 依间厂又系 keep 住长期都有 都系呢类 有 Lucky 系游戏动画化嘅。而我觉得依间厂动画化相对嚟讲比较有质素嘅，即系例如话系嗰个咩赌死啊嗰个。唔系啱啱好。 唔系想讲咩啊？ 因为个男主角咧，嗰一个女仔咧读咩病毒，要靠男主角精液食嗰套片咧。 哦。 个岛唔记得咗咩嘅，因为噏唔出名添。唔系，应该就系、 是、你讲受开岛。 系受开岛。 好岛 系咯，呢套就 keep 呢套系。 好咁唔系新嘢。 唔系佢今次啱好最新嗰套佢有翻女受开岛，其实将原作加咗新剧情嘅，呢作低咗咁多嘅。即系呢个， 唔系唔奇嘅。你就算同一名都好，你唔系同一时期，甚至转咗公司嘅话，就成件事唔同咗。其实 吓，其实我都见到有几间，有几套都系出作咗，或者系公司嘅下一件，然后搵到第二缸去。 咪最经典就之前提过啦，兰斯头嗰四入水先好高，唔知第二套就突然间变咗另一套嘢。 你转咗之后就唔另一回事嚟嘅， 完全睇唔落去，净睇唔依唔用唔用嘅问题，睇都睇唔落去啦。 虽然蓝丝我印象中好似2016年的事， 系所以咁讲啊，即 系2017年净系出咗佢个布威，佢出假成年出布威版，就我真系出佢追几个仗，即系咁不过我即系我呢、這个 因為上年唔係我做嘅，今年我俾我呻兩句，即係我抄資料，即係抄翻出咗邊啲嗰陣時咧，係一個遠碰到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就係、是、一大慘啲咩 DBS 啊、高跌啊、咩 Google 好多啊， 哇個即係年年都多， 揸埋住價值噶嘛， 就係講緊係真係好 Q 多，同埋 真係買夠貨啊嘛， 出翻咗，同埋多咗樣好得意嘅就係、是、packing。將幾話將兩套相關甚至唔一定關事嘅 pack 埋一齊 啊，係啊， 即係呢類咁啊，即係點講 回收啫嘛， 懶係賣大包咁樣賣法結果搞到我揾資料的時候好痛苦，是啊、到底呢套嘢係咪今年出嘅咧？定係唔知邊一次抄翻咗我好幾次賴咗嘢噶啦，好幾次賴咗嘢。 不、 啊、 過、 就 是、今年其實今年有一套就係暫時係。一路出續嘅，一路 keep 住一年半一年左右出一套一集咁樣咧，即係見好就唔收，一路揾到咧，暫時保留到水保持水準就係、是、小女拉姆尼呢個羅尼，羅尼係暫時講係作畫同埋內容都仲係 keep 到水準嘅。 第三話我覺得最我唔知可唔可以用驚喜嚟形容，因為即係因為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是、 百合， 竟然話我聽有隻兩隻羅搞百合。 八 H 上面是很難得的，因為我印象中好像沒有見過。 不是沒有，有，真的，但是主打八合，只有八是 H， 還要沒有雙頭龍。你下先是重點，沒有雙頭龍才 恐怖，沒 有雙頭龍，沒有扶他，因為如果你說八合的話，你說那套魔獸那套 魔獸淨化少女。 嗰套我好明顯 H 版阿多卡一開始啊，就嗰套都有女，不過就好正常地唔知邊條嘢出嚟啊，嗰種之後百合扶他啦，變成即係咁啊，即係都有，但係我先話魔獸嗰套嘢都嚟 Q 害啊，一開始咧就同小魚一嬌樣，跟住第三話同你講變咗咩啊，變咗白合片。雖然有扶他啦嚇，最後去咗化扶他。 唔係呢樣冇扶他嘅話，其實幾難描寫。只要你要針對啲唔啱扶唔翻蕾絲邊嘅觀眾啊嘛，唔係咁多人中意睇蕾絲邊嘅。 然後 蕾絲邊， 然後第四話咧就拉埋啲後輩過嚟一齊玩。 係啦，完全蕾絲邊啊！有男嘅，但係 唔係第四話咪有阿叔變咗嗰啲變咗魔獸咯。變咗任手， 但呢套係叫 keep 到作畫水準嘅，基本上係四集水準保持都穩定嘅水準。 前面兩集就好馬多卡，後面兩集咧就好傳統魔法少女。當然係講十八禁魔法少女啦嚇，即係嗰種玩法。咁水準就肯定高嘅。咁 係少數地，我覺得係依嗱呢套咧靈木米拉羅係嘅整體自殺警備員，之前係一隻同人 game 嚟嘅。呢套一同人 game 其實我算係幾高水準嘅，即係四 都唔錯其實。 作畫上劇情都算 OK 嘅，同埋睇出佢喺低成本之下佢點樣維持一個可以接受到嘅作畫。 唔係佢成起碼成功過佢之前改嗰套咯，其實係嗰套唔知道我唔記得咩名，總之係都係米羅嘅。 米羅啲嘢係好水準好唔穩定，一定又好咧就係 你講咩調教嗰天使調教。 哇係啊，嗰個完全唔得。斩个花完全好，月风系几贵， 真系 get 片嚟，因为上2016年嘅就头两话啦吓，咁2017年播埋下咁话，所以个结局个前边两度咧，我真咁啊，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就系、是、嗱，你要点讲啊？你要灵肉系，你要鬼畜灵肉调教 ，OK， 我调整好我嘅心态去睇，跟住你话听，我个男主角系为咗条女好，乜乜七七。OK， 我再调整一次，你系嗰啲叫咩叫做善意调教啊，定乜嘢？总之我系为你好嘅嗰类啦吓。咁跟住后屘咁你又玩到佢天天送送，然后最后边同我听，你个善有善报，我系恶报，你俾人玩，俾人玩残嗰个你又俾人，你真系想点啫你？即系我调整咗几次心态都俾你。即系我都唔 打破， 先唔讲你冇本一头两话冇本翻， 系啊呢个好大镬，我觉得呢个 都唔讲呢条死罪啦，我 死罪嚟，我觉得即系佢拣拆唔到，咪见到咁样成件事，觉得米拉罗咩事啊都啊， 仲有条女嘅，即系我呢个就我一路都讲咗好耐噶啦，即系调教堕落系咧，你真系唔好同我拍开关咯，即系呕血噶我会。即系点讲啊？前边仲 精精神神 啊，乜得乜七七啦，嗌救命啊，乜乜七七，跟住突然间唔知几时，突然间拍咗个开关，佢就突然间变黐咗线。虽然你可以话人其实真系咁样，会咁嘅情况， 但 系 动画你好啦，呢种嘢表 现佢个开关又奇怪噶，你个佢个开关佢又即系我真系之前我 串過話你啲，你係咪係咪可以 Chubby 使乜有個開關喺個 喺 下邊一懟落去就就開 直入咗入去嘅。 但係而家佢呢次係講緊，哦，佢唔知食咗啲咩精液蛋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 啊，嗰啲南國嘅， 即係跟住突然間黐咗線，即係佢又即係開始諗緊你會唔會係扮配合，然後咩又唔係，佢真係堅黐咗線。 即係其實真係，唔係即係咁講就係，雖然呢個其實都係咁奇葩，但係。你可唔可以唔好咁突然咧？流暢少少 啦。有少少原因係因為佢咁樣縮到三篇，即係原本 壓縮啦。之後頭先我講明黑學院咁樣 調校係要過程噶嘛。 係啦，佢頭先明黑學院講嘅明黑學院咁樣，佢其實就係將遊戲裏面前半 cut 咗出嚟，因為後半完全冇講噶後半。特別係其實幾至關就係得兩集，因為依家 冇啊，為咗要 Lucky 啊嘛，要拔啊嘛。 唔係，因為 Lucky 唔係依家誒 Lucky 公司咧，佢改編動畫幹嘅就係佢幾次都係唔係誒，雖然而家受胎都算好嘅，起碼有頭，起碼即係去到尾嘅， 啊、 有結局，但係。明卡学院净系去中段嘅咋，后面结局冇咗噶， 冇啊 ，cut 咗噶， 冇啊，唔系，就系俾嗰几个女角嘅 情况。通常就水准高嘅， 吓 ，OK， 作画效果系叫，但系冇头冇尾，有头冇尾咯。 咁依家啲动都系有头冇尾噶啦，呢啲 都。咪点都好过嗰个咩 comedy 嘅 ，comedy 根本就系 结诶。哇，鬼父嘅，鬼父就系啫嘛。 便利店派就 系， 但系 但系调翻转来，你讲JK comedy 嗰个点啊？呢嗰几头我觉得系点讲啊？第一就係佢，我覺得尤其是佢呢個三月嗰套啊，三月底嗰套，佢其實我覺得好 Q 重鬼夫味，即係講緊係唔係講緊個畫次啊？即係你知， 其實走向都 似啊，我咯佢啲 即係好似個男主好重鬼粗，但係兩個字嗰啲嗰啲 條女會叫佢個店咗老豆，跟住係跟住咧仲係講緊做到一半，條女向前爬，然後俾人拉翻翻嚟，呢下真係個非常非常重個鬼， 完全係根本就 鬼父氣勢， 即 係 我哋得咗落去啫嘛。我哋 只鬼父俾玩殘咗個 title， 佢就揾第二樣嘢。但 喂，大佬鬼父佢出成廿套都嚟啦，係嘛？ 冇廿套，十套， 廿套， 十套八套，因為鬼父淨係鬼父啊，就係愛你系列嘅話就十套八套到啦。 係咯， 玩爛套附近啫，唔係好多，主要唔係玩爛唔係指佢數唔係指佢個爛唔係講。 个桥 玩到反唔系反烂个烂，系真系烂套嘢作品水准烂到爆，你真系可能你有今年都有出咗套噶，但系你好难想做一套作品系点讲啊？个啲画系会大镬到咁嘅地步， 你根本唔想睇，净睇都唔想睇。 唔系，我反而好好奇咯，阿个配音系咪仲系嗰个啫？阿鬼父 都仲系 是 OK， 非常好。 系讲紧呢度comedy 呢套嗰套个配音应该都系同一个人。 Okay， 都系某人啦， 啊，某人啦，系咯。 我唔识佢哋，但系听声应该系同一个人， 都系佢啦。 咁 嗰个根本上只不过系叫鬼父玩烂咗，跟住求其。不过咁呢套嘢唔使玩烂嘅，第四集已经废咗唔掂啊。 不过调翻转咯，你套今日呢套咧点讲啊？如果你系中意鬼父，然后睇唔顺，顶唔顺佢而家咁样玩烂咧，呢套反而可以睇一睇。最少啲作畫冇，作畫冇事先啦。 不過第四集開始我都開始唔掂啦， 應該都咩嘅啦，啲又有跡象嘅。 最恐怖嘅就係，都係上年都講過，最奇怪就係佢做其他嘢冇問題嘅喎。佢做其他系列係冇問題。 孤基豪係嗰啲就會出事喎。 就係你就係鬼父相關咧，就會 嗱嗰間公司嘅改編 game 就會出事 啦。冇問題，冇問題嘅。 OK， 就冇乜即係定期要攞翻出嚟邊一邊啦。 嗱，依間跟住咧。今日咧啊，頭先講嘅就係、是有少少最後集係有少少甩咗碌嘅，就係嗰套Mary 啊 ，Mary 系列，因為講緊妖怪Bitch 妖怪系列 ，Bitch 妖怪 咩先啊？ 我未正， 仲有 最後一套嗰套Mary 咯， 最後一套我覺得 最後咯， 最後啊， 因為之前嗰三集其實水準都幾頗高嘅。 邊套作品啊？唔好意思。 都市 咩传说啦， 都市传说 妖怪俗称原作咧就叫妖Bitch妖怪嘅，咁第一集咁佢将花有花子啦、贞子啦同埋白赤，咁第四集就系Mary 啊嘛，第四集我系差咗嘅，跌咗 walk 嘅， 系真系差咗一节， 一节啲咪唔系差咗啊，差一节啊，一定好三集系，不论啲剧情上嗱，第二集系好笑噶，真系有笑点噶啦，有 即系另一个原因就系佢个应该系作画，水准系跌咗， 水准跌咗，亦都其实都差咗。 画会走样，算唔喺唔重要嘅地方画会走样，算 OK 忍得嚟。但系咧，佢见我哋都大镬嗰啲同人动画啲，系嗰几个 cut 度系咁转嚟转去，系啊，头头尾尾都系你嗰几个 cut。 即係佢一種誒、一點話一節啦嚇，去到一節嘅復活式活動，佢真係一個畫面或者係幾一組畫面咁樣播嚟播去，即係有啲似乜嘢咧？當年我睇啲 3D H game 咧，俾你 set 啲 模組啊， 啲模啲循環啲。章節循環、分鏡循環，跟住循環咁播到你篤個貓屎為止，咁佢、就會跳入去射嗰下。 係啊， 我真係似睇緊嗰啲咁咯。你搞咩鬼啊你？ 即係搞到咁樣啊！啲 冇錢， 錢 係冇，肯定係冇錢， 冇錢投 一定係錢作怪呢啲， 你 係 你講啦。 嗱，另一套咧就之所謂叫仲係廿三，依好興噶嘛，十五分鐘一套翻噶嘛，廿三分鐘今年好似嗱住翻 BQ 二三啦，依度應該仲係三十分鐘嘅，再叫做正常長度啦。 冇，但係算係近年嚟講少有都係即係穩穩定定有。 唔係，只係始終就依家係始終係 Airsoft 嘅作品啦。相對嚟講，佢 keep 到水準嘅呢套都係，啲劇情上面同作品都水準嘅。 雷火劍咯， 一年出一套，慢工出細貨。其實點講啊？H 動係比較好少咁嘅情況，通常咧都係集中 隔兩個月或者甚至一個月 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咁樣去， 係啊， 咁啊 Manager 就三個月就 舉個例子咪頭先警備員個 case 咪兩個月出一集俾你， 係啊，所以佢好嘢嘅，雖然話一套得十六分鐘，但係佢基本上 keep 喺能夠喺有限算 度 做到水準，講算好嘢㗎啦。 啊 ，Marriage 就相對比較長少少，三個月一次，通常個間隔即係一二三個月。 哦，但係相對有期待嘅 Marriage 其實係。 我又唔會好唔係好點講啊，冇特別去期待佢。 個點樣講啊？穩定性高過，即係嗱，以前就咩啦，免得勞啦，即係零會免得勞啦。但係依家好似 Marriage 係取到個位其實。之前我講過嘅， 因為明明 Mirror 近排跌翻好多咧， 冇啊，已經唔係嗰個嗰陣時我知 Mirror， 所以一經未完，我覺得咦佢翻翻嚟喎， 未勁啊， 係有翻佢當年佢嗰做一系列靈肉系嘅水準喎，啲作畫啊劇情展開都，因為你雖然話呢度有 Lucky Game 唔使講劇情，但係有時啲順起碼你睇個流暢啊，攞佢 我 都係要去啊，真係 我都唔夠咯，即係雖然都正即係合收貨嘅， 嗱有一套我覺得係意外地唔錯嘅就係、是辣傻辣妹同个阿宅男嘅纯爱片嗰套， 我咩 bitch 什么嗰个 系啊，巴格达 K 托 B 之千集宝莉嗰套啦，呢套咧就系纯爱系嘅，就系个辣妹同个男教师有搞不伦，咁咧就成绩差咗，搵个男主角帮佢补习，最出咁咧就搞出嚟纯，后屘发现咗男教师根本唔谂住同佢结婚嗰种咧。依幾好睇嘅，依個就幾睇幾舒服嘅。 呢當然，我唔識讀個名啦，因為佢拼 Panil Walker 啊 ，Panil Walker 咯。 啊，呢間嘢今年嘅表現非常之亮眼，好幾套都得。先講呢套叫好叫座，印象中排名即係銷售排名相當前嘅， 評價都唔錯，我覺得好睇嘅。 咁啊， 因為佢呢就係佢有劇情得嚟，係睇得好舒服，純愛其實純愛故仔嚟㗎。嗯， 即係咁咧，就仲有個即係上年，因為呢個唔係背後篤佢背脊啊，MOD 上年做主拉佢啦，所以佢係其實佢係拎走咗 Queen B 嘅大部分作品，佢都冇。 誒，補充點補充點，頭先我講明黑外院都係依間嘅Panio Oka 嘅。 啊！ 依間廠今年係兩套介紹 好幾套，基本上今年我有眼望得到嘅，佢都係有翻咁上下，都係有相當水準。嘅今年經歷佢係專話，當然啦，其實最好賣嘅其實係反而係 Queen B， 佢 又唔係話特別大咗，但係佢密集出係又依有啲似樣喎。 應該Queen B 佢就係、是、因為佢之前就已經係走緊呢條路線啦，低成本製作，然後用呢個 2D Life 去即係。平面去延伸啊，用去畫去。 已經好中意改編成人漫畫。 係佢仲係佢 啲分鏡都係 排名，佢專揾熱門作品，熱門作品，兼且會將個作者名懟埋落個標題度。呢個係佢嘅特點嚟，即係等你我哋知道佢係佢嘅嘢。而且因為好有辣有唔辣啦，唔好嘅地方啊，當然係其實都唔單止呢檔噶啦，其實所有 2D life 有呢個問題噶啦，就係、是、個冇呢個繪畫嘅速度感，好多時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咁但係個優點就係因為佢相對佢製作少， 壓低成本 平，3000 yen、3900 yen已經有噶啦，你有啲6000 yen嗰啲點賣？即係呢個已經 OK， 你唔係買嘅，你可能唔在意呢樣嘢。咁但係佢個畫還原度高，佢個還原度係非常之高嘅， 即係你之前你今年嗰出套東山牆嗰套，佢真係點講？我好少見動畫版咧可以出翻呢啲咁有質感嘅畫俾你嘅，即係佢變成佢去咗嗰套之前嗰套《熱之國王》六之什麼嗰套，我記得佢又係佢真係還原到個原作漫畫嗰種畫風俾你。即係當然係有簡化嗰個性啦，但係因為佢其實係佢種 2D life 其實係一張平面圖，然後再做拉伸配合個動作，令到你點講啊？其實你唔使好喐嘅，即係佢可能真係一兩張圖、幾張機絕圖，中間精全部用電腦拉出嚟嘅。咁、個技術上就相對第一就係呢個金個技術越嚟越成熟，呢個事實嚟嘅。因為幾年前嘅同相類似嘅嘢咧係。冇眼睇咁滯，真係冇眼睇嘅。即係你想睇咩啊？冇眼冇你想睇冇眼睇嘅情況，今年都仲有嘅。即係你呢啲講 啲作品，你講 講講技術。 哦，佢我係做清嗰間佢一時掉坑之後嗰間。 我點講？我識上網揾同人字睇的時候，就睇佢嘅同人字。即係據聞個作者係靚女嚟嘅，嗬？ 邊個咩嚟噶？ 咩閃電高潮唔插入嗰間啊？ 哦， 佢係話 EFF Tifa 成名，套套嘢即係同即係一樣，即係嗰 backup 就係女主角俾人捉咗，然後咧就男主角又就用有刺激佢，跟住佢口頭禪就係好唔甘心，但係我有感覺。爵士，啲喎，跟周 嗱，今年 清一色公呢樣係清一色嘅。 O K， 因為今年就佢自己出自己 title 去做一套動畫出嚟，本來諗住雖然我都唔係好中佢啊，不過就諗住聽即係衝住佢名氣望一望，跟住話哇真係衰 Q 個同人動，衰 Q 個同人動畫， 同人好高質素㗎， 同人動畫有啲都幾高質素嚇，即係尤其是亦都係嗰個受惠於呢個 2D life 啦嚇，咁呢、這個佢做得係慘不忍睹，即係呢個就係變翻啊！當年你用普通手繪動畫或者電腦繪都好啦，你就係講緊你抌幾多人力物力落去，請啲咩動畫師翻嚟，係點講啊？係好相對容易控制嗰、那個嗰句啊。但係你live 到啲去拉平面啦，你就好容易會關個廠嘅廠商技術事。咁你傳統大廠或者做慣做熟嘅 Queen B 真係收成期，我覺得佢真係，因為佢喺呢方面都深入咗好耐噶啦。今年咧幾套都 OK， 相當唔錯嘅。佢都做得黐埋黐啊。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冇呢個技術，就會好叫大鑊啦。即係而家今呢年啦，有呢個趨勢啦。咁另一個趨勢就係同人字拉翻同一樣嘢。係 啊，布力咯，布力轉出，布力轉出呢類嘢。 咁 Queen B 都有玩到。 有，但係即係主力係主打呢樣嘢。 係啊，咁咁樣講啊，其實。因為好簡單嘅啫嘛，當年係講緊H game 改編係大宗 ，H 漫係次之，係主要係咁樣做噶嘛，都跟住再次嘅就係原創啦嚇。咁你原創冇辦法多，因為大家都知道有風險有性，唔係個人肯播。咁你 但係依家個 H game 漫畫都有，其實漫畫都有衰退 ，H 漫都係有太多啲大手走路。走佬嘅走佬，即係個銷聲匿跡，引退嘅引退，重量嘅重量，即係新嘅漫畫就相對 浮浮表 解未咁快嘅，有時新一批 表解浮上。 大佬，你睇下今年改啲咩啊？改有木 N 東山牆，我頂你又快幾多年前嘅事啊？ 係咯， 即係咁。 即係嗰啲穩陣啊嘛。 當然啦，咁佢要穩啲穩陣嘅。 不過嗱，有呢套我想提下就係Collaboration Happy 嘅依間廠佢今出嗰套俄斯人妻，最初咧佢 揾田氏人妻啊， 我由私人妻鄉下人妻嘅古仔就係最初咧就係想擺出係 NTR 嘅局，但係變咗俾純愛展開，係 咯， 喺一度就完全係忽嘅。 點睇似純愛喎？你邊度 NTR 喎？我想問下。 咪所以就係咩個俄斯 俄妹佢嫁咗鄉嫁咗鄉下， 跟住俾男主俾咁跟住佢俾個 調情， 跟住主要搞掂咗 調情咯。 冇乜 NTR 嘅，冇完全冇 NTR， 但系满满纯爱，睇好开心嘅又系。 冇啊，喺度斗挑逗咁嘅啫嘛。 好开心嘅嘢嚟。 哦，你要睇 NTR 嘅，今年应该 少啊，今年印象中少 NTR 年头有套嗰套都系同人字改编的。 系啊，古力啊嘛，又系。 佢個真係人，一個人妻之前新婚妻子之前為咗結婚，去 呢度見到， 即係佢記咗嗰度一七年一月六號，啱啱我年頭嘅咋。 O K， 佢就去講佢人妻叫結婚，要結婚要錢，咁佢唯有去為一節咧，就有啲按摩店，即係嗰啲算是正骨嚟嘅，正骨嚟嘅，连打飞机都唔会嗰种啊，正骨嚟嘅。 我呢个个仔其实好温阵嘅，基本上。 跟住就结果就俾个客，个客系个老公嘅上司。 突然间唔记得咗叫咩名 字。我都唔记得，我冇留意嘅。 需要知。 冇啊，因为之前 唔好见。 唔系呢话系个图文制作者本身之前画过几套咧，但系掂噶。 咁啊，就所以講緊佢話咁，結果就 記得叫咩名？ 結果就佢老公拉個上司翻嚟飲續攤，咁呢啲好正常啦，喺公司入邊就咁。結果就發現佢話你唔想我講你出嚟咧，你就嗰種哇，佢流程跳得好快，但係就咁講順暢咯。跟住仲要係咁啊喺個醉咗瞓著咗個老公面前做。咁話 NTR 作嘅應有要素齊曬，其實相當地高水準，都故事方面都 OK。雖然佢都唔係好多故事，大部分都係復往運動啊，咁但係做得唔錯嘅。 唔係，係個作者本身之前嗰幾套，即係玩又係玩點樣講啊？墮落啊嗰啲。 今年 NTR 少咗，因為印象中其實 退流行咯，我都係 退咗流行，因為其實早兩年係好多，而且有啲係質素其實唔差。 但係同人字當然係揾大手啦，揾啲大手店嘅同人字。係 啊，當然啦。 嗱，跟住有幾同人字大手嘅，其中一個就係、是、其實紅出咗到好多年嘅阿死阿死唔記得咗JK 妹又係改編同人嘅，一係唔入咗嗰個JKB 妹 Bitch 啊。 哦， 依个作者系出到当年嘅放课后恋个俱乐部年代就已经出到出十几廿年噶啦。 啊，你讲同人仲系呢个水龙嘅， 水 龙景乐园啦。虽然真系你水龙景乐园坚系唔系我观察， 唔系呢个嘢唔掂，完全唔掂，唔使睇嘅。 即系先唔讲， 但系话题性都好高。 或者有人掂翻转，先唔讲我唔好呢一方面，佢嘅作画都唔掂。 作画唔掂呢度嘢系唔得，但系虽然讲每必住兩套係唔錯，因為其實原作係直情唔係同人字，係同人師之嘢嘅啫。但係唔錯，前半OK 嘅兩套都製作可以嘅，我覺得係都得嘅，算係唔錯嘅。 咁啊，仲有仲有一 set 就係填射系列啦嚇。 頭先我講啦， 昂妹咯， 頭先講啦， 昂妹係咯。 嗰啲套咧咁啦，點 其實睇幾舒服嘅，我覺得係。 其實啱啊，唔係講翻同人字嗰邊啦嚇。佢同人字呢邊改編咧，其實幾 fit 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兩個喺故事結構上面都有同一樣嘅狀況，就係講緊當然講緊十八禁同人字啦，不係的十八禁同人字啦。你成日挑呢啲噶啦，正常嚟講。 正常啊。 咁你因為嗰兩條人就 係 你 要係好 短嘅時間內，同人字就係頂多三十幾頁，少嘅係十零頁。嘅情況下，講完故事兼要打一兩炮， 係啊， 最少一兩炮， 係啊， 即係喺同嘅狀況之下，咁呢個 所以好 match 嘅其實 ，H 動係講緊你十零分鐘，仲要扣 ending， 十零分鐘嘅情況下，要講到個故仔簡單的故仔，然後仲要打三炮，即係老實講，你打超過少過兩炮嘅咧，都係會人 賣，最多限到兩炮。 系啊，即系两炮系低门，即系有 极限嚟噶，已经系 有好少数啫，有少数一炮过嘅。嗰套叫呢个套好似呢个系漫画改编嘅。咩一年冇见啊？嗰套即系罗哦，跟住嗰套罗嘢嘅。咁啊，类似咁嘅情况就系佢哋两个嘅状况好相似啊。咁变成咧就改编唔会再有好大难度，因为讲紧之前讲你如果 H game 嘅话咧，其实讲紧系一个 要 cut 咯，你要 由换时间四小时到十零小时嘅故事， 佢可能有分支。 你点样车落去一套动画度咧？即系变成尤其是啲长嘢嘅话，你就会好麻烦。我就算俾你都 OK 大企划有四五六套嘅，有四五六话嘅，咁你都好难车晒落去噶。咁你變成就係、是相對困難，但係同人字嗰下咧，你都知佢古仔部分唔會多，就算有都車埋落個都係一路打炮一路講，一路講佢相關的。咁你改起嚟就個劇本。 因為而家有幾個同啲有咩同人大手就話啲所謂嘅原創同人字，就希望方便改動畫化啫嘛。 啊 即係因為原創同人字嘅話，你又容易擺。你始終你話二創版權冇，你冇可能動畫化嘅。但係原創嘅話，有幾個係走畫原創嘅最好啦，方便動畫化。 剛才講嗰、那個睇一月嗰個動畫咯，雖然優咯，啱記得個名咯，專都。 我覺得呢個其實一個 OK 嘅趨勢嚟嘅。第一，你就唔使覺得咁辛苦啦嚇。即係成因為其實以前講緊動畫化，經常係。真係覺得佢動畫係改爛咗個故仔嘅，原本個故仔係有講緊啲嘢，但你變成淨係打炮， 淨係打炮咯， 或者係調翻轉，或者就係為咗可以講翻嗰扎嘢，變成 唔打炮 炮打， 係 啊兩樣都唔係一個 出事啊， 兩個都唔係一個理想嘅狀況。 咁而家方便啲啦，大家可以好咯，依個就咁。但 再今年仲有兩套作品咧，就可能唔睇開女番嘅人都會留意嘅，就一套咧就係 咩怪獸啊，群體怪獸啊。 群体怪兽多，但系呢套嘢有得捻唔捻算系女番先，大佬 唔算 有冇本番啊？ 有本番，但 系原版咪有本番咯。 OK， 即系但系 我当青年番，我当青年志有种水准。 点啊？你一套和尚，你一套僧侣啊？ 啲青年志有青年志，我有 青年志有咗僧侣啦吓。好僧侣又唔知放，我唔知我 唔知放边度，我见到 都系今年嘅，都系今年啦。我差唔多嗰个时间啦。不过 我见到僧侣， 微妙嘅女番嘅标准呢个系。 我觉得系因为我抄嗰时嘅分类冇分到落，冇分到落去女番度，分咗落去表番上。 我反而其实你点样啊？搞掂未啊？讲咗。 仲有仲有一套就系嗰套点啊？飞鸟臭啊！我净系记得个男主角名，男主角啊 ，OK， 我托尼系列啦，即系原来系列啦 ，OK， 嗰件艺良。佢九月嗰陣時有出套，九月底左右啦嚇，出咗套動畫版。 我睇過。 嗰套我識啦，水準相當唔錯，不過唔係大家要嘅嘢，成日有少少錯配啊，因為佢真係做翻點話，真係點話男性向視點去搞條女，就冇太多着墨咗落喺條仔度。即系阿飞鸟臭，即系嗰件伪娘啊 ，OK， 叫仔可能大家会搞误会，系咪放冇咩着墨嗰对伪娘上面？ 但系伪娘个重点就伪娘啊嘛，唔系对。 所以入面冇乜玩到咯，但系大家在乎呢套作品，甚至呢个系列，都系在乎啲伪娘嘅啫嘛。先讲我唔中意伪娘啊，咁所以呢样我睇落去就睇得好舒服嘅，咁因为佢有伪娘，咁然后有時我都係唔想睇啲，我都係唔想睇見醜大叔去做嘅。咁你叫做叫咩青靚白淨 OK 嘅，我又唔係好中意 E.K. Man 啦。咁其實你都冇好多選擇。 如果係喎，如果即係講奇怪嘢 ，Western 時期其實有冇人先睇過？ 嗯，邊套？ 嗰套男變女，即係男生女體化嗰套咧。 你講 Western 嗰套定係咩啊 ？Edge 嗰套。 冇睇过， 嗰套冇睇， 嗰套冇睇啊 ，OK。 反而扶他嗰套我睇翘咗 ，OK。唔系呢套仲猎奇喎，呢套 Western 啊， 真系，即系你净系睇画冇问题，但系如果谂到里面嗰个原本男人嚟嘅话 ，OK， 重口味， 其实系好重口味嘅。 分为 A 类， 但系呢档嘢向来都重口味噶啦 ，OK， 都系嘅。 我你提起我啊，顺便提一提套连头套扶他作，即系我都系睇到真系点话呢、這個相當有名嘅漫畫界相當有名畫同人扶他的畫扶他嘅同人嘅改編嚟嘅個表冇嘅你唔使望啦，即係佢嗰度因為佢同現在嘅一般動畫 H 動咧係差好遠嘅，佢真係完即係好難得我見到一套扶他咧係完全唔服務任何一般向觀眾。即系唔系讲紧一般向唔系 一般性向 啊，一般性向的观众真系讲紧系条女系咁不断地射精搞条脚，扶他唔紧要，佢系不断咁搞条脚，系不断喺条脚同埋条嗰个啷啷上面做文章，非常之重口味，非常之 好难顶喎！你净系特写嗰个位。 但其实我几中意个作者，即系我自己原作啦，个作者啲画风嘅，但系我顶唔 Q 顺佢 太重口味 嗰啲嘢，口 味太重。 漫画版好啲，因为佢漫画版系有两个版本嘅，漫画版系有冇啷啷嘅，唔系冇遮嘅版本， 啷啷版本 系。唔系，系乜都系有女体版本无扶他版嘅，但系佢动画之后咧就冇咗呢部分，净系得 sorry， 而且仲系你我讲佢你听个故事咧，如果条女摸条脚系做唔到故事嘅，就算插双头龙都做唔到个故事嘅。 唔系之前有好多年前一套恋爱咩如果明目程式定咩嘅。其中一個將個女主角都係做扶他，但係嗰度就 OK 啲咯，稍微就 因為通常 H 動嘅扶他都係為咗女嘅情況下 去咩噶嘛？话说话，其实你讲 H 同其实包唔包括男男？即系冇意思，即系 冇勇气踏入呢个领域。我哋而家唔系好觉眼有， 唔觉眼，暂时呢个领域都仲系比较 OK， 唔觉眼 OK， 咁得冇问题。 始终太冷门啩，即系始终有市场细嘅话。 之后我见到偶然有一套，真系就艾良 艾良唔系艾良唔同艾良同， 即系点样讲啊？ 艾良是男性向的，我要重新一次。 唔系， 但系格剑。 唔系，唔系基，唔系基 度啊！偶不尔都会有格剑，即系等于偶不尔男性向都会见到条仔俾条女用双斗龙怼落去。 啊，唔系，系仔俾仔格，仔俾仔。 但系如果系讲所以叫做基片基嘅， 唔系基系艾伦嘅，系 艾伦呢样嘢而家。 如果你系基或者 BL 动画咧，我就真系唔系好觉， 真唔 觉。我纯粹答你个问题啫，我亦都冇兴 趣。但系我都唔知啊，因为始终有时除咗流亡之余啦， 冇问题。 好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啦，都讲咗咩？ 睇多一套啦，就今年OK 好笑嘅十月同十月又系 Queen B 嘅佢套一球雨云。 一球入雲， 一球入雲， 即系呢個呢個賣奶專門的。嗱，我先講，我真係唔中意巨魚，白嘅佢啲咁嘅嗰個程度啊， 就係賣巨魚， 係真係賣巨魚。但係到催眠都係賣催眠，唔係標題係催眠，但係賣奶嘅。即係呢啲佢喺佢咁嘅，但係呢套嘢喺奶紙上邊嘅做文章嘅手法，我係服咗佢，服 Q 咗佢嘅。當然呢個係呢個原作嚟㗎嚇。咁佢仲話佢今年你好見到佢最好賣咧係兩極㗎，要麼就係好重口味賣奶嘅，要麼就係賣羅的。即係今年係好似冇，反而冇上年咁多，上年都仲多，上年比較多。今年就得翻上年有嘅小女啦，仲有一套一年冇見啦好似又唔係好咁割眼， 咪都有啲正常嘅， 雖然都有邊 個？好似咁講，好似即係重口味翻，好似點樣咁冇乜太突出嘅作品都有。 真冇啊，因為有幾套，因為 即係有幾個系列，即係之前玩得好成。 太重口味嗰太重口味完咗啦，我覺得都 係咯。 Club 嗰套 嚇 咁啊。即系咁，你睇你点睇咯？嗱，我觉得即系点讲啊？你个蜘蛛女，你玩蜘蛛嗰度、 哦，玩蜘蛛， 你伸咗拳头入个蜘蛛腹入边，哇，系咩玩法？ 唔系，我有时太过你太过前进啦。 拳咩啊？拳嘅进化咯， 太过 拳交进化， 拳交进化法咯。 我乜你太过先进对人类嚟讲太早啦，我 超系啊， 接受唔到。 系啊， 唔得太。 但系你撇除嗰部分，其实其他位都 OK 嘅，其实就。系嗰下嗰个真系达咗啲嘢就系。 个咁样个作画好得意啊！佢个作画同上色系上色，我唔知点解佢整个咁嘅材质，我唔知系喺咪度形容唔到你过去睇下你就知啦。即系咁啊，我好奇怪，唔知佢想做乜嘢？佢攞翻阿牛肉丸嗰个故仔嚟讲啦吓。 我唔啱，日本我因为重口味，我唔啱啊， 唔得。而且个故仔 太过前进口味。 顶唔顺， 唔系嗰下系嗰下啫。 的确系，唔系佢系 搞蜘蛛系咯。 唔止系嗰下噶，其实佢啲表现手法咧都系唔系一般重口味动画。 跟住最尾好似食咗，都系最尾 食啊！嗰下都系恐怖，我觉得 系啊系啊，即系都要 你真系好蜘蛛吓，做完之后要食咗条 系啊，冇错啊，本质啦系啊。 呢方喺血腥方面都几 猎骷髅咯，其实系 即系佢点话你杀人见血呢啲好正常，呢度入边都有唔少。但系呢啲好普通嘅啫嘛，但系讲紧你呢头做完嗰头食咗你件，仲要讲紧你心爱的，你终于咁啊有条仔， 系啊，终于以你为讲得掂，所以最尾都要食咗。 我真系当日要人系以为佢 happy end 噶， 系噶， 即系最多咪要么就最衰极嘅咪两条一齐俾 殉情咯， 丢咗吓，我最多以为都系咁样嘅啫嘛。佢最后边竟然同我讲， 系啊， 佢 食 Q 咗佢， 即系我就接受唔到呢嘢， 精神猎奇啊，大佬， 系啊， 即系你画面猎奇，大家好接受，好正常啊， 系啊，唔系最尾个 ending 真系， 哇，真系精神猎奇啊，即系你明白？我冇谂过喺 X 档入边接受精神猎奇啊，大佬，一个坚 系 冇谂过， 顶唔顺嘅。 咁啊，所以咁啊，今年其實你話冇嘢講冇嘢講，其實都講埋唔少。嗱，先講。 但係好沙石咯，即係左右都有啲好似冇乜，好似 又要最重要 點樣？ 因 為黃道唔見咗，其實我結論係 以前嘅黃道唔 work 啊，係 啊 work， 你差乜得6800蚊，6800英啲動畫唔見咋，係唔見曬。 係啊，呢家你 翻幾套咯， 係啊， 翻嗰幾間，係 啊， 有兩間全大成， 全堂做到，跟住就揾 全部都係低成本3000英動畫。 係啊，有想揾唐哲思。 甚至仲其實甚至仲更加低嘅，你啲 2D Life 嗰啲，其實嗰啲應該如果佢將成本反映喺價錢上面，應該係賣2000英左右嘅啫，應該再低成本少少。 賤物夠窮人， 不過佢賣到3000英，大家都肯受，所以佢就唔會特登賣平咁咁解嘅啫。咁當然啦，就關經濟成本、關市場規模嘅，都關個技術進步先。咁其實數目上 OK 嘅，最少冇動畫咁，唔係冇最少冇 H M 咁大鑊。 張繼華先轉緊型咯，即係我正講，我覺得係。 我覺得係新形態。 唔係，只要有一樣嘢 H， 只要 H。 哇！即係點樣講啊？你可能真係最尾同飛碟同即係同人飛碟動畫夾咗，其實最尾我覺得最終結局係。即系佢飞动画嗰边进步紧，跟住呢边又开始融合咗佢嘅技术喺度。 喂，只一样嘢就系你咁讲，就 H 动画始终佢有个 market 一定存在。佢相比起 H game 嚟讲，佢市场大。 系啊，所以最屘我哋睇到闯出嘅都可能都系飞动嘅。 啊，未必嘅一样嘢，始终你 Toad 又佢 有即系攞即系占嗰部分咯。 最紧就系而家佢咩飞动画就你而家咩苍天之拳啊，大佬佢全 3D 睇到呕泡啦嗰套嘢。 咁因为讲紧你 Toad Life 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佢嘅速度系做唔到出嚟， 系啊， 系完全做唔到速度 咁。咁系 好几下都系。哇！你真係 拍真係跑，你真係跑景㗎。 因為有一類嘅 H 動係好講過呢樣速度感㗎嘛。 咩啊？阿姆拉卡米嗰啲係嘛？ 係打即係做 高速高速高速 高速啊！啪啪聲嗰啲啊，真 係。唔係，如果有睇阿姆拉卡米監督嗰啲咪 哇 嗰類咯。 冇講。 係高速高速 嗰啲係 啊，但係好似今年好似唔係太見佢咯。 我今年冇佢。 即係今日點啊？相對嚟講， 所以失咗色少少咯。其實冇少。 即係呢類依然會有，我覺得今年唔見，今年缺咗一隻啫。但我覺得呢類需求係存在，即係 高速 piston 係啊。 喺呢個 2D 動畫。做點啊 ？2D life 係咪 life 2D 成日調轉都讀，唔好意思。life 2D 去到可以去做完成，解決咗呢個速度問題嘅時候咧，之前咧手繪或者係電腦繪啦，係一樣啦。繪畫動畫咧，依然係有佢嘅價值喺度嘅，只係佢嘅成本可能會越嚟越難做咯，可能變成由以前常態變成少數精鋭，一年出幾套。 系啊，見到有幾套係即係仲係保持到嗰陣時 高水準，依然 係 高水準， 但係就即係少好多咯，都係嗰句。 少咗啦嚇， 唔係咁啊！其實應該咁講就係，其實以前啲水準都唔係好高嘅。只講真，以前啲垃圾動畫我 要，但係依家更低啊嘛。 其實2010年左右技術爆發，手繪因為電腦繪畫成本降低咗嗰類嘢啦，佢個技術爆發令到個平均水準高咗嘅就 係啊。 你2010年打前或者2005年打前嗰啲，你都係唔太見得人嘅。 啊，當然啦，咪最黃金時代，我都係啱啱一零年 附近咯， 係啊，到一五之後咪又跌翻落嚟咯。 個市場仲俾得起錢，廠商仲肯俾錢抌得到錢，而且個成本下降，技術進步，即係個平衡點啊，去到。咁我諗，但我覺得往後應該你會見到新形態嘅會 轉緊型咯，喺度做緊。 因為今年最滿意嘅幾套十套入邊，應該有一半啊，都係 2D 嚟嘅，即係 live 2D 嚟嘅。咁所以咁啊，下 好啦，咁仲 咁啊，今年就差唔多啦，下年有冇繼續咧？我唔開支票啊， 唔知係下 年啦， 盡量啦， 唔係有就有，冇就冇，that's all。 盡量啦， 咁今集啊到此為止啦，下個拜再見，拜拜。